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大家晚上好， 晚上好。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、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， 有意思的笑话，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。哦，对了，听完故事，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，可千万别忘了、 早点睡觉，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。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澳大利亚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的名字是沙利瑞平和阿基福刚，是由朱银涛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比利的成长日记，第二好的朋友。小女孩比利·毕布朗，长着黑黑的头发，梳着小辫子，她喜欢运动，她是个活泼的女孩。比利有六支闪闪发光的笔，三个长在手指头上的小疙瘩，还有一个最好的朋友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比利·毕布朗当中的 B 代表着什么吗？这个英文字母 B 代表着英文里的 best， 也就是最好的。要说起比利最好的朋友嘛，那就是杰克。当他们两个还都是小宝宝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是好朋友了。现在比利和杰克都长大了，到了上学的年纪，于是他们就每天一起上学去学校，一起放学走回家，每天上课的时候也坐在一起。今天比利决定把他的新笔带到学校去，这些闪闪发光的笔是杰克送给他的生日礼物，他们不光外表闪亮，写出来的字也是闪闪发光的，而且闻起来还有水果的香味儿，比利可是超级喜欢他们。比利把所有的笔都放在桌子上，挑出了一支粉红色的，拔下笔帽，很快整个教室里都飘满了香甜的草莓味儿。沃尔顿老师皱起鼻子闻了闻， 有人在吃东西吗？ 教室里的同学们都抬起头来四处的看，比利赶紧把笔帽插了回去， 他可不想因为这样就惹出了麻烦。可是沃尔顿老师还是皱着眉头问，比利，是你吗？你是不是把棒棒糖带到学校来了？ 比利着急地回答， 我没有，不过这是我的新笔的味道。 沃尔顿老师这下笑了笑， 呵呵，原来是这样，我的天哪，它的味儿可真够浓的。 这时候同学艾拉蹦蹦跳跳地来到比利旁边的座位，喊道， 嘿，我能看看你的笔吗？ 艾拉的同桌特雷西也说， 哦，还有我，我也要看。 沃尔顿老师不得不维持纪律说， 哦，好了，孩子们都先坐下吧，等到午休的时候你们再过去看比利的新笔好吗？ 比利的心里得意极了，他看了看杰克，杰克也正在对着他微笑呢。中午午休的铃声一响，班上的女孩子们纷纷跑到了比利身边，一起来看他香喷喷的新笔。 罗拉问， 嗨，比利，你是从哪儿买的？ 比利有些得意地回答说， 这个嘛，是杰克送给我的，这是他送我的生日礼物。 罗拉挤着眼睛打趣地说， 哇，原来是杰克，是你男朋友送的呀。 这下比利可皱起了眉头，他不是我的男朋友，这么说实在是太可笑了。 罗拉咧着嘴笑了起来， 他明明就是嘛，首先他是个男生，其次又是你的朋友，那么他就是你的男朋友咯。 罗拉这么一说，其他的女生也都咯咯的笑个不停。 比利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有时候罗拉和他的朋友真是太讨厌了。 午休的时候，比利和杰克像平常那样走向攀爬架，他们爬到架子上吃午饭，然后吃完饭就在架子上倒挂着，他们在比赛看谁能坚持的时间更长一些。等下午的上课铃响起来，比利和杰克就一起向教室走去。这时候李贝卡向他们走过来，李贝卡也是比利和杰克班里的同学，他梳着两条编在一起的辫子，上面还编着缎带，漂亮极了。比利也很想像李贝卡一样梳这么长长的漂亮的辫子，他停下脚步，可杰克却继续向前走去。李贝卡手里拿着一只紫色的小马玩具，比利看到心里觉得有一点点嫉妒，因为每一次上课老师让大家去说一件东西的时候，李贝卡的玩具总是最好的。比利羡慕地说， 哦，你的小马玩具真漂亮。 李贝卡问， 谢谢你，你想不想玩一下？ 比利伸出手，李贝卡很爽快地就把小马玩具递给了他。哦，这可真好看呢，比利真的希望他也有一只像这样的漂亮的玩具。丽贝卡突然问， 比利，你要不要跟我换，把你那只香味的笔给我，小马玩具就归你了。 比利犹豫了起来， 这个嘛， 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虽然他很喜欢这只小马，可是那些笔是杰克送他的生日礼物啊，要是拿笔去换东西给别人，杰克会生气吗？比利感觉到心里乱糟糟的， 我不知道，我…… 丽贝卡接着说， 你还可以来我家玩其他的玩具，我还有很多小马的玩具，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编麻花辫子呢。 比利看了看手里的小马玩具，又看了看李贝卡长长的漂亮的麻花辫子，他真的很想要这只小马，也很想梳李贝卡那样的头发，不过比这些都重要的是，他很想和李贝卡成为朋友。于是比利终于答应了， 那好吧。 他把那些闪闪发光的笔送给了李贝卡，然后把小马玩具塞进了自己的口袋，然后他和李贝卡一起跑进了教室。比利兴奋极了，他感觉到自己的肚子里就像是有一条欢蹦乱跳的小鱼正在跳来跳去。这天放学以后，比利像平常那样和杰克一起走向校门口，但是今天丽贝卡也在门口等着他呢，他在等着和比利一起回家。丽贝卡正在和比利的妈妈聊天呢，丽贝卡开心地说， 嘿，比利，你来了，你妈妈说今天你可以去我家玩。 比利问， 是今天吗？ 杰克听到之后连忙问比利， 嘿比利，那我们说好的玩具小屋可怎么办？ 丽贝卡看着杰克说， 哦，比利不可能只和你一个人玩啊。 比利看着杰克，他知道杰克现在一定很难过，可是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另外，丽贝卡想和他做朋友这件事情实在是让他太兴奋了。于是比利小声地对杰克说， 嘿杰克，我们改天再一起搭玩具小屋好吗？ 杰克皱起眉头，低头看着自己的运动鞋，没有说话。丽贝卡正在催他， 嘿比利，快来吧，我妈妈正在等着我们呢。 比利跟着丽贝卡上了丽贝卡妈妈的车，他向杰克挥了挥手，可是杰克连头也没抬。比利和丽贝卡坐在汽车的后座上，他感觉兴奋极了，他不光有了一个新玩具，还有了一个新朋友。不过没过多长时间，比利就想到了杰克，他突然又觉得难过起来，糟糕的情绪让他的肚子都疼起来了。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丽贝卡家，丽贝卡的家洁白而宽敞，就像一块大大的蛋糕，他的卧室里到处都是粉色和紫色，堆满了各种玩具，比利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玩具呢。比利看着丽贝卡从书包里掏出那些闪闪发光的笔放在桌子上，那是杰克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现在比利的肚子又开始抽起来了。丽贝卡的爸爸为下午茶买了一些蛋糕，蛋糕上还印着小朋友的脸，他们吃起来又香甜又柔软，不像比利的妈妈做的麦片蛋糕总是硬邦邦的。丽贝卡的妈妈热情地说， 哦，比利再吃一个吧。 比利也很想再吃一个蛋糕，可是他觉得肚子开始不舒服了，就算他喝了点果汁也还是觉得肚子不舒服。他小声地说， 那个我有点不舒服。 丽贝卡的妈妈担心地说， 哦，是吗亲爱的，快让我来看看。 她把手放在比利的额头上摸了摸， 哦，我最好现在就送你回家，带一个蛋糕回去吃好吗？ 丽贝卡的妈妈把纸杯蛋糕用粉红色的餐巾纸小心地包起来。好了孩子们，下楼拿上比利的东西，我现在送他回家。 比利和丽贝卡走下楼梯，比利知道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才能让自己感觉好起来，于是他把新换来的小马玩具从口袋里掏了出来，尽管这是他所有玩具里最漂亮的一个，但他还是不能留下它。他把小马递给丽贝卡说， 对不起，我们能换回来吗？那些笔是杰克送我的，如果我把它们送给别人，杰克一定会很伤心。 丽贝卡把笔交给了比利，他笑着说， 我知道你为什么想要回它们，因为这是你男朋友送给你的，对吧？ 这下比利生气了， 不，杰克不是我的男朋友，他是我的朋友，而且是最好的朋友，是我最最最好的朋友。 比利想到杰克，他马上觉得不生气了，他忍不住笑了起来，继续说， 杰克真的很有趣，他爬架子特别厉害，而且他还会用树枝和叶子搭小屋呢。 丽贝卡露出了吃惊的表情， 哇，我妈妈可从来不让我在花园里搭小屋，她说在花园里玩太脏了。 比利对丽贝卡说， 那你真应该来我们搭的小屋看一看，我敢肯定杰克绝对不会不同意的。 那里面地方可大了。 丽贝克兴奋地说， 真的吗，比利？哦，谢谢你邀请我去。 这时候丽贝克的妈妈已经在喊了，嘿，比利，准备好了吗？ 哦，是的，准备好了。 比利一边回答，一边抓起书包，把那些笔装进了书包前面的口袋里。丽贝卡突然拉住了比利的手，说： 嘿，等等，这个小马玩具我送给你吧。比利紧张地问：什么？你反悔了，想把笔要回去吗？才不是呢，我有很多笔，我还有很多很多的小马玩具，可是我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，所以比利，这个小马送给你，我想送给你，我想和你做朋友。 比利开心极了，就在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好主意。 也许我们可以当第二好的朋友， 丽贝卡开心地说。 啊，太好了，我愿意。 比利也开心地喊起来。 哦，我也愿意。 他们俩一起跑下了楼梯。这时候丽贝卡的妈妈已经发动了汽车，丽贝卡和比利挥手说再见。比利靠在车座上，感觉他的肚子已经没有那么疼了。他拿出口袋里的餐巾纸包，小心地打开它，里面的纸杯蛋糕被压得有点扁了。可是比利知道，如果他拿去把这个好吃的蛋糕送给杰克，他一定会很喜欢的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有一位表弟，暑假的时候到呱呱家里边来做客，晚上就不回自己家了。在这儿的话呢，他和呱呱在一个房间准备睡觉，因为很长时间家里边都没有别的小朋友了，呱呱显得异常兴奋，两个人一直在那儿打闹，无法安静下来。呱呱的妈妈终于把孩子们打发上床之后，她换上了一条旧裤子和一件松松垮垮的上衣，开始洗头。可是当她前脚刚刚离开，后脚呱呱和表弟又开始打闹起来。当呱呱的妈妈听到孩子们的打闹声越来越响的时候，她越来越不耐烦，最后她头上胡乱缠了一条毛巾，就冲进了孩子们的房间。她非常严厉地斥责，命令他们躺回床上去保持安静。当她离开房间的时候，她听见五岁的呱呱表弟用颤抖的声音问呱呱说， 刚才是谁呀？ 呱呱马上就上一年级了，要开始学英语了。爸爸一直在家里边对呱呱进行简单的英语辅导，并且嘱咐呱呱要好好的在学校里边学英语，说英语非常重要。呱呱听在耳朵里，思考在心里边。一天，爸爸正在教他英语，呱呱就问爸爸说， 爸爸，英语会很难学吗？ 爸爸说，哼，儿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你做什么事儿，它都是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难一点点啊，那坐着坐着它就会变得容易了，知道了吗？你做这件事儿，学英语也是如此，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难，因为你还没有掌握要领啊。